编自英国作曲家艾瑞克·科茨的睡沉沉的礁石。你不觉得这样的音乐有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今夕起相思的感觉吗？每次聆听拉赫玛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一乐章开始的部分，就让我想起波涛滚滚的大海，就像刚才王菲唱的那首《偶遇》，选择邪不压正当中，其实原来的作品也讲述的是大海。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我找了两种相同类似的情感放在了一起，虽然一首是变成了流行曲，一首是纯粹的古典钢琴协奏曲，但是音乐中的情愫却如此相似。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熟悉古典音乐的朋友大概觉得太熟悉了。说到这首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创作开始于1899年，这年刚好是拉赫曼尼诺夫从英国从英国回国之后，在英国期间他被邀请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并亲自指挥了他的管弦乐的幻想曲悬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开始构思并创作这首钢琴协奏曲。难道你不觉得拉赫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像波澜壮阔的大海吗？时而蓝天海天相接，时而那种暗礁浮动，音乐的这种音流就像水的波浪一样，在你在水中沉沉浮浮。今天其实古典流行要和你分享的是关于大海的情愫。是啊，音乐中都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感觉，而这一首相信大家在古典流行中一定听到过，叫做《航行》。 天周末，古典流行小月古月来和你分享大海。是的，夏日午后灿烂阳光，应该没有烦恼吧。而伤感的人会觉得夏日的雨季充满忧郁啊。雨季过后阳光出来，而听到这样的音乐是否让你的心情出游呢？这是属于夏日的浪漫，有着辽阔无边的大海，海天相接处，夕阳的余晖倾洒在碧波的海面上，是否勾起无限的遐想呢？看到很多朋友来签到了，这个夏天你接近大海了吗？或者说你喜欢水吗？刚才那首曲子叫做《航行》，这首曲子就叫做《浪花》。夏日的风吹起海边的浪花，夏日的风不像春风的缠绵，不像秋风的寒冷，更不像冬风的咆哮。夏日的风像淘气的孩子，像轻松的音乐，像古香古色的折扇，还像着海边飞起飞溅的浪花。

看这部戏就像是一套老式的黑白胶片，在今天的光影下重新泛起浓重的色彩。布拉瑞扬舞团漂亮漂亮将于今天晚上登台天桥艺术中心。漂亮漂亮创作于舞团成立两年之后，当时正值台风过境，风灾的场景和灾后的生活也被编入了舞蹈当中。舞台当中最重要的道具蓝白帆布就是当时舞团覆盖屋顶防止漏水的用品，当它在舞台上翻动，观众可以感受到希望的力量。胡颂威作品《无人之境》将于本周六日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胡颂威在香港芭蕾舞团担任编导已满十年，这部作品是他受外界之邀而作。作品把目光聚焦在金融界的精英上，以肢体语言展现了深不可测的金融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你可以看到在光鲜的外表下，人在工作中分出了三六九等，在工作中学会了弱肉强食，在工作中变得冷漠无情。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和你一起唱，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娱乐最王牌，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Touching unto your secrets, come on. In the dark, thoughts it is. 上半时段的大海是对风景的描述，那下半时段我觉得是人文的描述吧，解开心灵的枷锁，感受到那种欢欣鼓舞的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很有名的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而这一首来自马友的 Tango， 改编自皮亚佐拉。也许你会说，哎，刚才的音乐才有周末的感觉吗？今天是周末，刚才也有朋友问我，说是二伏了，今天小月老师吃面了吗？还真没有，胡雪迪问我，匆匆忙忙过，今天都二伏了呀，那今天晚上大家回家也吃点面。人的灵魂一样，在永恒中继续升华，它也是一支会撩人的舞蹈，但有时你还在探戈当中感受到苦涩的情怀，扭曲的灵魂，就比方说这一首探戈，真的感觉很复杂，甜蜜是没有的，更多的是苦涩。古典流行，我是古月，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调味师，也像调香师，刚才过于苦涩了，而且过于犀利了，那接下来我们多一些甜蜜和温情吧。下面要带给你的也是一位老牌的爵士歌唱家，他是 Tony Bennett， 唱得很有味道，来感受他的玫瑰色人生。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a Via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everyday words turn into love songs.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ing rose. 我们听到的这首《玫瑰色的人生》可以说是尝尽感觉非常甜美的滋味，而且我们听到的就是 Tony Bennett 的版本。可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听过不同版本的《玫瑰色人生》，有 Louis Armstrong 的，有小麻雀伊迪特·提比亚夫的，而他的版本可能算是更加浪漫吧。好像也是可以跳舞的音乐的感觉，有这样的感受吗？一听这样的音乐就选自轻歌剧，这首曲子叫做《我要和你一起做美梦，我的 darling》，选自里约乐队，音乐中有一些舞步，也有一些小圆舞曲，走起来，感受周末的欢愉。 息。 氛越来越热烈了，有这种感觉吗？下面可以悠扬一点，可以说刚才的那首轻歌剧接这首歌剧当中的选曲一点也没有违和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选自斯梅塔纳的作品《被出卖的新嫁娘》当中的舞曲。这首曲子呢其实连在一起的，比方说接下来这一段呢同样是要选自被出卖的新嫁娘，还有之前还有一首博尔卡。像斯梅塔纳可是民族乐派的代表音乐家，所以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即使是舞曲也有着民族的味道。捷克作曲家，而民族乐派的作曲家还有很多，比方说和他一起的德沃夏克等等，还有俄罗斯的很多的音乐家。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最后一支曲了，这支曲呢改编自一部电影和一部古典，两首作品融合在一起，有着一千零一夜史赫拉达的神秘，还有一种进攻和神秘的色彩，还有探险的精神，把这首曲子送给你。阿拉伯不同的印第安纳琼斯， Thank you.